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吴进浩、贾跃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八六。更多 军中车辆急需清洗，如何是好？ 主公，量有一计。